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正过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啊，我们来欣赏两段跟请客有关的相声作品。首先我们来欣赏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职业与习惯。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里啊，讲究的是360行。 不错，这是各种职业的一种总称。 360行呢是行行出状元。 对了，哪行哪业都有出类拔萃的， 各行各业都有他那一行的特征，各行各业都有他那一行的特色。 不错， 在过去的社会里，不管是干哪一行的 啊， 用不着说话，一看他那穿正打扮啊，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 哦，这样， 要是这位先生穿着长袍，外边套着小坎肩，六折的缎子帽头， 这种打扮 这准是买卖家跑歪的。 哦，外务员。 哎，这位穿着袍子马褂，戴着小帽盔， 这种穿着 准是大不店的先生，要不大饭庄子的掌柜的， 错不了。 要是短衣襟小打扮， 这个是 靠劳力干活的人居多。 哦，行动方便嘛。 您看这位留着背头，穿着西服，皮鞋擦得锃光瓦亮，能照得见人。 这位呢， 一定是哪个洋行的经理，再不然就是银行的办事员， 白领阶级。 您看这一位，蓝布大褂都快洗白了。 哦， 戴着老花眼镜，不修边幅，胡子拉碴。 那么这位 大学教授，教书的先生， 哦，诲人不倦，做学问的老夫子。 您再看那位，穿西服， 留 小辫 啊， 踏着这刮的板儿，拿着芭蕉扇， 这是 四不像的这个。 从穿的习惯上能够知道他的职业啊。 对，过去呀，不管您是穿长袍或者穿短褂 啊， 里边呢都得衬件白汗摊。 是啊，清洗方便，这外衣不能老洗呀。 这白汗摊的袖子也有分别。 是吗？ 规规矩矩的读书人 啊， 除了写字画画吃饭洗手，把这白袖口挽起来以外， 哎， 平常呢都是垂直的放下来，您一看就知道这是有教养的人。 那挽白袖口的呢？ 这也有分别 啊。 一般店铺穿长袍挽起白袖口，叠得整整齐齐的，那是为了做事啊，拿东西比较方便。 哦， 买卖家的伙计们呢，都这打扮。 哦，生意人做买卖的， 对，饭馆里跑堂的伙计挽白袖口， 除了端汤上菜利落之外啊， 嗯， 主要是让您看他那个白袖口啊，显得清洁卫生 哦， 不要影响了您的食欲。 嗯，有道理。哎，还有那么一种挽着一半的，是怎么回事？ 啊，不管长袍短褂， 啊， 这个白袖口只挽前边一半， 哎， 后边耷拉着。 嗯， 领口这个扣泡嘛也不扣， 哎， 帽子呢不正戴着 啊， 斜砍在后脑勺上。 嗯嗯嗯， 抽着烟卷，叼着牙签 啊，这路是？ 那是嘎杂子无里优。 哦， 地痞流氓小混混，这种人呢，游手好闲，不顾正业，整天提笼架鸟打匪子，胡吹乱捧狗腿子，那可不是正经人 哟， 那是在地面上混吃骗喝耍人的，这种人的层次比较低 哦，下九流的人物。 对，一般的汉摊呢，短褂呢是五个扣帕 哦，规规矩矩。哎，也有钉七个、九个的、十一个的，甚至于还有钉一排扣帕的。 这扣帕越多呀， 啊， 代表这个人越流气。 哦，越多越匪气。 对，还有的人呢，也用不着看他的穿着打扮 啊， 也可以知道他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哎，那怎么知道的呢？ 哎，您注意看他的小动作呀。 哦，小动作， 挑着大拇哥。这四个手指头往里抠搂着 啊， 这手啊这么一摆一摆的。 哎，这是什么行业的人呢？ 梨园行的。 唱戏的？ 他不唱 啊， 他是场面上的龙头，打鼓的。 哦，打鼓佬。 哎，您看没有， 哎， 一摆一眼。 哎，对， 在这活动手腕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 如果您一看见一个人这个大拇指跟二拇指啊老这么步露， 这个是干 说唱团里弹三弦的。 哦，弹弦子。 对，您要看见这个仨手指头这么拨了， 这位是 一定是会计，要不然就是账房先生。 哦，扒了算盘子呢。 哎，您看这个五个手指头来回这么颠倒着动， 这又是干什么的？ 弹钢琴的。 哦，对对，弹钢琴的。 您看这位先生坐在那儿，不但五个手指头动，连手腕子都颤动。 哦，这是弹那个电吉他的。 这是半身不遂了。 哎， 哪一行的人呢，都有哪一行的习惯动作。 哎，习惯成自然嘛。 也不单穿装打扮，习惯动作 啊， 有时候呢在说话聊天的时候啊， 嗯， 也能够带着他内行的行话术语。 哦， 很容易让人知道啊他的身份跟他的职业。 哦，是吗？ 嗯， 这就大概应了那句话，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对，过去在江湖上啊走南闯北在外边混的人说的有一种叫黑话， 又叫春点。 哦，你懂？ 我不懂 啊，不懂。 哎，听人家都那么说嘛。 他们管姓名啊 叫什么？ 叫腕儿。 腕儿。 管钱呢叫杵头。 哦，杵头。 管香烟呢叫草，或者管它叫熏条。 哦， 管警察呢叫皮条子。 嚯， 管有钱的人呢叫火点。 火点。 要骗的对手那叫凯子。 哦， 追的那小妞叫吊马子。 嗯， 管走叫翘托。 哎，听说过。现在很多的学生都这么说哟。 是啊，年轻人嘛，在热衷复兴中华文化呀。 哦，不必了，不必了。 这个梨园行里啊，也有他们的行话。 哦，国剧界也有术语啊。 对，他们经常啊借着戏剧中的人物啊， 嗯， 做形容词。 哎，您给举个例子。 比方说啊，他们都说你这小子是吴汉。 我呀， 啊， 我怎么会是吴汉呢？我 啊，不是。展经堂这出戏您听过没有？ 听过呀，那是吴汉杀妻嘛。 对，就那吴汉。 这吴汉代表什么呀？ 这就是指那个人呢，吃里扒外。 哦， 人家连女儿都给他当媳妇了。 是啊， 最后呢愣把老婆宰了。 嗨， 窝里反帮着别人， 嗯， 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就叫吴汉。 形容的好， 嗯， 简单扼要。 说你这人呢是属司马懿的。 这又怎么讲？ 不相信别人，你的疑心太大。 哦， 说你是属马谡的， 嗯， 就是指你呀、啊、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我呀， 有时候呢还上韵带唱的。 唱 啊？ 怎么唱？ 交代的工作搞砸了， 嗯， 挨了骂以后啊，他会自我解嘲。 哦， 嗨，曹印中的是南班的金农。 哦，这是那个群英会里蒋干的词儿吗？ 对，有时候碰上那种不掏钱。嘴上抹石灰白吃猴， 白吃， 他们也会连唱带念的开着玩笑。 怎么着？ 你是吃定了我了 啊？ 嘿嘿，你是吃定了我了。我 哦，嘿，挺逗。 有时候呢他们还用锣鼓经加唬点儿。 怎么用法啊？ 说他一脚踩那西瓜皮上了吧？ 啊， 来了个官的仓。 什么叫官仓啊？ 就是说呀，他踩在西瓜皮上啊，摔了个抢背。 什么又叫抢背啊？ 那也就是来了个轱辘毛。 这轱辘毛怎么当的事啊？ 这都是梨园行啊，扑打跌摔的术语，就是摔了个跟头。 摔跟头就说摔跟头得了吗？说行话谁懂啊？ 是啊，梨园行的术语行话很可爱。 嗯， 连说带唱呢是最有根了。 哦，有根。 哎，您像我小舅子那个行业的术语啊， 嗯， 那我就受不了了。 哎，您那位内地是干什么的？ 当大夫的。 哎呦，医生好啊。 好，上个礼拜他们两口子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可把我给呕死了。 哦，菜不好吃。 他太太虽然是个当护士的，心灵手巧，善于烹调，菜没话说。 那你呕什么呀？ 他我这舅子竟说他那衣服上的术语呀。 哦， 结果那么好的菜我愣没吃下去。 嗨，你管他呢，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不行啊，我听他那话我吃不了啊。 哎，你没这口福 啊，要是我，他说什么我也不管，甩开了腮帮子照吃不误。 是这样吗？ 哎，不信你就叫他们做两样菜请我吃吃看吧。 哦，让他请你吃顿饭。 哎， 这不是问题、 啊、 我打个电话咱们就去了。 好啊。 哎，你先别喊好 啊， 待会儿人家把菜做好了，你放下筷子不吃，那你不是让我难看？ 嗨，你放120个心，我绝不会让你丢人没面子。我能给他吃个盆干碗净底儿朝天。 你也别吹，这么办吧，咱们俩先学一学吧。 怎么学？ 哎，我现在啊就是那个当大夫的小舅子。 那我呢？ 哎，你就是你呀、啊，我请你到家里吃饭怎么样？ 那好啊，可以。 我老说我那些个术语。 没关系，你呀、啊、随便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保证你吃不下去。 我保证我吃得下去。 好，那咱们来。你从外边进来吧。 啊，那就开始。 哎哎哎， 好。 啊哈，哦，吴先生你好。 哎哎，您好您好，怎么说话这味儿？ 我是台南姑爷。 哦，但是这是台湾的国语。 哎呦，吴先生啊，你跟我姐夫啊是同宿的，又是好朋友、 嗯、 大家都不是外人啊。 对对， 到家里来请你千万不要过去哦。 啊，好好好好、啊、我来得很匆忙、啊、也没买什么东西，这是两瓶金门陈年高粱酒、 啊、 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 哎呦，你太有过去啊，这个酒又好啊，我回台南送给我弟老板，他有喜欢做过去。 哎呦、 啊、 那太好了太好了。 请坐请坐。 好好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好好好好， 这个我太太呀、啊、也不会烧什么菜了， 嗯， 出一点这个家常的变化就住了、哎、啊。 我很早就听说了，听说嫂夫人呢、嗯、是位烹调能手啊。 哎呀，那是我姐夫他们乱讲的了、 嗯、 啊，不会烧菜了，吃一点变换就好、 啊、哎呦，打搅打搅啊， 谈不上了，变换嘛。 哎哎哎， 啊，变嘛，变换嘛，就是大便的那个变嘛。啊， 哎呀，这怎么这么说话呀？ 啊，随便出一点就好了。 哎哎哎哎哎， 到我这里来千万不要客气哦，随便出了。 哦，好好好。哎， 先生，哎，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口条。 哦，口条。 哎哎，对，猪舌头 的。是是是，好好好， 猪的舌头啊。 哎哎哎， 喂，你张嘴， 张嘴啊。 啊，这哎哎，猪的舌头就这么说。 哦，嗨，别拿我这个比啊。 不，这个大同小异嘛。 不好意思，这个卤的这是猪舌头啊。 哎，最好的下酒菜。 哎哎 哎，哎呦哎呦，不要忙，哎呦忘了，哎呦吴先生啊，你要不要喝一点酒？ 哎，好啊好 啊， 喝你送来的那个陈年高粱好不好？ 哎，不 啊， 那两瓶孝敬老太爷吧。哎，别动别动啊。 哦，那个不要动啊。哎，那就喝我家里的。 哎，好 啊 好。 太太，拜托你啊，把那瓶酒精拿来。 哎，酒精啊。 哎，很纯的哟。 啊，不 哎，少喝一点。 不一滴也不能喝，一滴也不能喝。 啊，那还是出塞吧。 哎， 这个猪舌头。 哎，我来尝尝 啊， 我来。 哎哎哎哎，等我看看。 看什么？ 哎，你看这个猪舌它上面这个疙疙瘩瘩的呀。 啊，疙疙瘩瘩怎么样？ 这个疙疙瘩瘩的呀，它这个本身就是这个猪啊， 嗯， 分泌唾液的地方。 哦，啊， 这个唾液就是这个猪的这个口水了。 哎呦， 啊，猪的哈喇子。 哎呀， 你 现在不留了，你吃吧。 我吃，我不吃啊，这您吃吧， 不要客气啊。 不是，就您自个儿吃吧，您自个儿吃吧。 怎么了？ 哎呀呀呀，咱们换点别的吃行吗？ 啊，可以，随便随便，随便吃嘛，啊，不要客气。 这是什么？这个？ 这哪个？这个？ 这个？ 这个是牛心， 牛心呢？ 哎，对，牛心。 这好，这好。 我喜欢吃就吃嘛，不要客气。 我爱吃牛心。 哎哎，对，哎哎，等等，我看看，哦。这个是左心室的啊， 不，左心室啊， 哎，跟人一个样子的 啊，左心室吗？右心室？ 哎呦，怎么跟人比呀、啊？真是、哎、 左心室，你看你看这上面嘛，这个毛细管一条一条的嘛， 这 哎呦，这个上面还有这个凸起来的， 这怎么意思啊？ 这个大概啊。就是这个冠状动脉硬化的现象 冠状动脉硬化呀、 啊！如果你得了这个冠状动脉硬化的话，哎呦，那很快就要死翘翘了。哎呦，这个昨天下午啊，有一个病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哎呦啊，都死了！ 他死了！啊不，没有关系，他死他的，你出你的吧！ 不， 出嘛！ 哇，你这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呀，我呀！ 那换一点别的菜好不好？ 白天咱换别的。 好，来吃这一道， 这又是什么菜啊？ 这个是哦，这个是羊肝 啊，羊肝，羊肝好啊。 哎，羊肝很好的哟。 羊肝呐、啊、是明目的。 啊，丢、哎啊。这个羊肝是最有营养的。 哎，你这么说我多高兴。 哎，这个羊肝里呢是含有维生素 A。哎，你 这太好了。 这个人要是得了肝癌呀、啊。 是什么啊？ 就是因为缺乏了维生素 A。 哦， 这个肝癌呀、啊。这。哎，吴先生啊，哎，你怎么了？ 你别提这肝癌好不好？ 怎么不能？ 你提这肝癌，我心里就难过。 哎，吴先生，你为什么要难过呢？ 你不知道我爸爸去年就是得肝癌死的。 哎呦，啊，那个真对不起，是的，都对不起了，对不起，是的，不要哭，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嘛。哎呀，真该死啊！ 是什么呀？什么？ 不，我不是说你爸爸该死了，我是骂我自己了。我该死了，我不该应该说这个肝癌了。啊，对不起，哦，不要这样讲 了。别提这个了，别提了。 你尽管放心大胆子吃好了。 哎，好， 啊，我保证，哎，这个绝不是你爸爸的肝。 嘿。 请人家吃饭又不会说话，这样的例子呀在相声作品中还有很多。我们下边再来欣赏一段威龙浩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请客。 这个说话呀可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哦。 是吗？ 有那么两句俗话说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不错， 这说话得体的人呢到哪儿都受欢迎。那不会说话的到处都讨人嫌，不张嘴便罢，张嘴就得罪人。 会吗？ 明明是份好意，就因为啊措辞不当，让别人呢听了哎心里不舒服。 有这事儿吗？ 那我那二大爷就因为啊不会说话老得罪人。 是啊， 有一次我二大爷请客，邀了四位朋友在致美楼吃烤鸭子 啊， 讲好了下午7点钟到6点半了，四位客人呢已经来了3位了， 还有一位没到， 那位还是主客。 哎呦，那可得等会儿。 我大爷是个守时守信的人呢， 等到7点呢实在不来那就不等了，吃嘛。 到了7点半了，那位还没来。 哎呦，那大概是下班的时候堵车过不来了。 哎，我二大爷急了，自言自语的那会儿嘟囔，你瞧瞧这都几点了，哎呀，怎么该来的还不来呢？啊，这么一说，其中啊就有一位啊多了心了。 那是啊， 怎么该来的不来？那甭说呀，我是不该来的喽。那我走吧，我。 哦，这位沉不住气了， 明着不好说走啊。 是啊，说了那不搅局吗？ 大哥，我上趟洗手间啊。 哦，这位要上厕所去。 哪儿啊？借着尿遁走了。到了门口跟柜台上说我回家了，等会儿楼上302房要是问呢就说我走了啊。 得，气走一位了。 我二大爷在楼上左等右等，那位啊还是没来。不但那位没来呀、啊、 接手这位也没回来。 是啊， 一问服务生啊，说接手这位回家了。我二大爷又说上了。 说什么呀？ 哎，怎么又走一位啊？真是该来的不来，该走的不走啊。我二大爷这句话刚说完，那两位当中啊，有一位又多心了。哦，该走的不走，这甭说呀，根本就没诚心请我呀。我也走吧。大哥，您别急啊，您这儿坐着，我到楼下去看看，顺便呢门口等等他们。这位也回家了， 饭没吃成还呕肚子气， 就剩下一位了。 是啊， 这位跟我二大爷还是真有交情， 好朋友。 跟我二大爷说了，兄弟，哎呀，你这个说话呀，改天可要小心点啊。 哦， 哪有像你这么说话的，该来的不来，那人家听着当然不舒坦了。 是啊， 你给气走一位了。哦，又说该走的不走，那人家还不走吗？ 是啊， 改天呢可得注意，可别这么说了。 对， 哎呦，大哥，真是的，我说的又不是他们俩人啊，说的是我呀。我也走吧。 哎，全气走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两段跟请客有关的相声作品，我们第一时段呢，开心茶馆到这儿也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领航新征程》，王小岭作词，谢振强作曲，李明言、余奎志、董媛媛等演唱。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所

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才这样的。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啊，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传统相声《铃铛谱》。 你喽，这是说相声的。 说相声。 你也会说人话吗？ 哎，这怎么说话呢？ 也懂人事吗？ 告诉你说吧，无所不知，百行精通，什么事儿都懂。 哟，好大的口气呀！我们是乡里人，知道的不多，有件事啊不太明白，想跟你老请教请教。 没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只管说出来吧。 我在那个河沿上啊，看见一只小老虎。 老虎， 四条腿啊，木尾巴，茶杯大小，浑身呢都是驴疙瘩，它还叫唤了。 怎么叫唤呢？ 哇哇哇！ 哎呦，我的亲爹呀！ 哇！ 哎，这他机灵了。那不是老虎， 那是嘛嘞？ 它的学名叫青蛙，又叫蛤蟆。北京土话呀，管它叫借了哈子，癞蛤蟆。 哦，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是那行子。 对了， 哎，奇怪了，那么点点个东西，怎么叫唤起来，它会那么大的声呢？ 嘿，这个你就不明白呀。 啊， 那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这个动物虽小啊，可是它的肚大，脖憨，口长。所以啊，叫唤出来的声就大。哎，也不光是蛤蟆的，凡是肚大、脖憨、口长的，它叫唤出来的声啊都大。 哦，凡是这个肚大、脖憨、口长的，叫唤的声就大。 对了， 我们家那个自制篓子肚也大，脖也憨，口也长啊，它怎么不叫唤了呢？ 它呢，那是竹子编的，那别说叫啊，连响都不响啊。 竹子做的不响。 对呀， 那和尚老道吹的那笙管笛箫全是竹子做的，怎么一吹屋里哇啦的它就响了？ 那笙管笛箫啊，那有眼儿啊，竹子编的有眼儿，一吹哎才能响呢。 那我们家有个大米筛子，也是竹子编的，上头净是窟窿眼儿，怎么也吹不响的。 对，筛子，对，那筛子，那是圆的，扁的，那不能响。 哦，圆的、扁的不响。 对， 不对呀？那戏台上的锣也是圆的，也是扁的呀，怎么那么一敲，嘡，你听那多要响呀？ 它是响啊，它 怎么响的？ 那个锣当中间不是有个旗儿吗？ 那铁锅当中间也有旗儿，它怎么不响呢？ 锣是铜的，锅是铁的，铜的响，铁的不响。 那庙里挂的那个钟是铁的，它怎么一撞，咚就响了？ 对呀，那个，它不是挂着呢吗？铁的挂起来，一敲。就响。 哦，铁的挂起来就响。 哎， 我们家那个秤砣挂了8年了，一回也没响过。 哎呦，那个， 那挣脱那是实心的，不能响啊。 那个炸弹也是死个汤的，响起的声还特别大了。 我信炸弹呢、它里头填满了药了，有药才能响呢。 那中药铺西药房里边都是药，都没听他响过了。 这药铺不响，这药是吃的不会响。 那泡泡糖也是吃的，那泡怎么吹出来倍儿啊倍儿的全响了。 泡泡糖啊，它还有那个胶质，有胶质的就会响。 那个胶皮鞋怎么不响呢？全是胶的呀。 胶皮鞋它不是挨着地呢吗？那就不会响。 挨着地不响。 对， 那汽车的轮子爆胎砰一下子怎么好响了？ 那轮胎里有气呀、啊、有气才能响呢。 有气的就响。 哎，对， 你肚子里有气没气？ 有啊。 它怎么不响呢？ 肚子响啊，那不放炮了，不就玩完了。你这起哄是怎么着？ 喂，我这是诚心要气气你。 那又何必呢？ 不是啊、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五不知八行通啊、什么事都明白吗？你什么事都知道吗？ 这句话说错了。 哎，不要吹牛。有很多事物啊你没见过 啊。是， 你说那秤砣它不会响是不是？哎，我就看见过秤砣响过。 秤砣响？ 哎， 我没见过。你在哪儿见过？ 在乡下。 哦， 大车底下、要不就在那个牲口的脖子上 啊， 挂着秤砣。 嗯， 走起来它是滴楞当啷，滴楞当啷。 啊，甭说了。嘿，那不是秤砣， 那什么呀、 那是铃铛。 铃铛？ 哎，这个铃铛啊，还有个名，这个叫开道铃。 什么？开道铃？ 对，也叫开车铃。 为什么要按铃铛呢？ 乡下的这个车道啊，尤其是山道，路都很窄，只能走一排车，拐弯抹角的地方很多，面对面顶上了又没法掉头，要是有这么个铃铛呢，哎，老远就听见了，互相可以避让，所以这个叫开车铃，又叫开道铃。 哦，哎呀，铃叫啊，铃叫、啊、 哎，不客气。 北京有个白塔寺，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去看过。 哦， 那个塔上啊也安着些个铃铛。那甭说啊，也叫开塔铃，是怕这俩塔呀、走到一块儿碰上了。 哎，塔怎么能动呢？那不叫开塔铃， 那不叫开塔铃，叫嘛了？ 那叫惊鸟铃。 什么？惊鸟铃？ 对了，这白塔寺那塔呀，白白净净的，多好看呢。不安铃铛，那小鸟啊飞上去拉屎。 哦， 安上铃铛，让风这么一刮，哎，叮当乱响，小鸟呢吓得不敢落在上头，飞跑了，所以就叫它惊鸟铃。 哦，哎呀，铃叫啊，铃叫！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哎，我看你妈呀，脑袋上戴的那个簪子， 哎，那叫九连环。 哎，那个上边啊也有惊鸟铃。是怕小鸟儿落上去拉屎的。 嘿，你怎么胡说八道啊？不明白不知道啊，你也问问呢。 那叫嘛铃啊？ 那叫长寿铃。 因为什么叫长寿铃了又？ 那年呢，我妈七十整寿， 哦， 干儿子们呢给老太太哎打了这么一个金的九连环，上边呢哎有那小铃铛，是讨吉利的，铃跟铃是谐音，祝福我妈活一百挂铃。因此呢，那个叫长寿铃。 哎呦，铃叫啊，铃叫！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我看你们那个孩子啊，手腕子上也带着个小镯子， 对， 那个上面也有两个小铃铛。 是啊， 不用说啊，那也是他干儿子给他打的。 什么呀？月科的孩子还有干儿子呢，那不叫长寿铃，那叫百岁铃。 呀，怎么又叫百岁铃了呢？ 那时候我们那孩子办满月的时候啊，孩子他姥姥送的。 哦，你丈母娘急的， 希望啊外孙子伶伶俐俐，长命百岁，取个吉利叫百岁铃。 哎呦，铃叫啊，铃叫！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你哥哥呀喜欢打野事儿是吧？ 你这怎么说话呢？ 啊， 我嫂子听见还得了啊？ 哦，不是，他不是常跑到山里头去打兔子吗？ 那叫打猎。 啊，对对，不是打野兽啊。你哥哥呢养的有鹰，那鹰尾巴上啊 也有那个小铃铛， 对， 那甭说呀，那也是他丈母娘送给他的百岁铃啊。 鹰哪找丈母娘去？那叫引人铃。 什么叫引人铃呢？ 我哥哥他们驾着鹰啊进山打兔子，鹰抓住兔子了，鹰尾巴上的小铃铛哗楞一响，大伙儿呢顺着这个声音就找着猎物了， 哦， 所以那叫引人铃。 哦，那你媳妇耳朵上一边戴着一个耳坠子，上边也有小铃铛，甭说啊，那也叫引人铃了。一不愣脑袋，那人就全来了。 去，谁来我揍谁啊！ 那个不叫引人铃啊！ 别胡说，那叫躲避铃。 怎么又叫躲避铃了呢？ 我们呢是旧式的家庭，生活习惯呢，哎，都是那个老风俗。有那么句俗话啊。大字摆子不见小婶儿啊。 什么叫大字摆子不见小婶儿啊？ 我哥哥就是我媳妇儿的大字摆子。 哦， 黑灯瞎火的撞上不方便，所以呢耳环子上带着这么个小铃铛，听见了就可以躲避躲避，所以呢那叫躲避铃。 哦，那磨坊里的那个驴脖子上也有个铃铛，那也是躲避铃吗？怕驴的大字摆子碰上了，怪害臊的。 哎，这驴还有什么害臊不害臊啊？ 那又叫什么铃了？ 那叫啊偷嘴铃。 哦，偷嘴铃。 是啊，驴在磨坊里头啊拉着磨磨粮食，那个铃铛啊跟着他走啊，这个驴走铃铛就响。这铃铛一不响，必是这个驴啊偷嘴吃了，啪一鞭子，这个驴接着拉磨，所以啊驴脖子上那个叫偷嘴铃。 哦，是是，那你妈睡觉那个床头上也有一个铃铛，那也是偷嘴铃了，那是怕老太太偷嘴吃啊。 嘿呀，不像话呀。 啊， 我妈床头上那个叫惊醒铃。 哦，怕小鸟又飞到你妈脑袋上拉屎去。 嗨，什么都不懂啊，刚才说过的那个叫惊鸟铃， 那这个叫 惊醒铃。 怎么又叫惊醒铃了呢？ 那是我爸爸爱打牌。 我也爱打牌。 去你的，场馆子回来又不愿意呢，哎，叫门的时候吵醒了别人，所以呢自己装了这么一个拉铃，直通我妈那床头上，门外头呢接个皮套，夜里头回来，哎，一拉这皮套，哎，里头就响了。我妈就说了：“赵楠楠，你爸爸回来了，快去开门去吧。”我就赶紧呢给我爸爸开门，所以这个叫惊醒铃。 哎，哦，这是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有一回你爸爸耍钱输了， 嗯， 答复我到你们家取钱去。 哦， 到你们家门口了，我一拉那个皮套， 嗯， 里边铃铛响了。 哎， 你妈可就说了， 嗯， 赵楠楠，快去开门吧，你爸爸回来了。 去你的！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铃铛谱，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两位表演的柳活作品《烧骨记》。 咱们中国的戏剧啊， 嗯， 剧种最多， 是 还各具特色。 那当然了，咱们各地有各地的地方戏，这是值得咱们骄傲的。 我们呢选了一种最好的戏剧啊， 嗯， 代表我们中国的精致艺术。 那就得说咱们现在喜欢的国剧喽。 不错，国剧呢是戏曲徽调、汉调、秦腔啊、梆子这些个曲调的精华， 嗯， 演变而成的叫皮黄。 对了，也就是咱们大伙儿都喜欢的这个西皮二黄， 经过不断的研究改进，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唱法与流派， 各有千秋，各展所长。 早年的国剧演员讲究四大名旦， 那是梅、上、程、荀四大宗派。 对，梅兰芳呢，扮相既好，嗓子又甜， 嗯， 端庄文静，气质不凡。 对， 正宗青衣。唱功戏属他优先， 什么凤还巢、王宝钏、太真外传、分河湾， 尚小云的嗓子高行，带有阳刚，开打利落，武功最强 啊， 连打带唱那是他的专长。 对，有汉明妃、林四娘、摩登家女、扈家庄， 程砚秋的嗓子气若游丝，若虚若断，扮相雍容，举止稳健，他的剧目多数是悲戚哀怨。 哎，有荒山泪、青霜剑、闻鸡归汉、窦娥冤， 荀宦生作表细腻，传神达意， 嗯， 活泼顽皮，伶俐淘气， 闺门旦的小家碧玉，那是他的拿手好戏。 元宵迷火小玉，荷包夫人狮吼记， 也看有两下子， 谈不上，我喜欢研究嘛。 什么戏剧您都研究吗？ 那不，我偏爱这个京腔大戏，也就是国剧。 哦，那就好办了。 啊，什么好办 啊？不是我说那什么，那就算了。 什么事就算了？ 那都是本来啊，我是想跟您研究研究啊北方的另外一个剧种。 什么？ 我是怕您不懂啊，所以我就说，那就算了。 哎，别忙，你刚才要说指的什么剧种啊？ 烙子。 哦，唐山烙子，还有什么东北烙子、大口烙子、小口烙子，从前呢都叫蹦蹦戏，现在改名都叫评戏了，对不对？ 但你比我知道的还多呀。 不是，我是常听你们说相声的介绍嘛。 哦，您听过评戏没有？ 听过呀，不过听的不能算多。 那您都听过谁的？ 听过小白玉霜啊，还有曹金福啊。 老白玉霜呢？ 听过唱片，早年那个电台呀、电匣子里头啊常放嘛。 哦，早年评戏班里啊，也有几位成名的演员。 谁呀？ 在北方也是轰动一时，不可一世。 您说的都是哪些位啊？ 北平有白玉霜 啊、 芙蓉花、花艳文、喜彩莲。 哟，这也算是四大名旦。 天津也有四位。 哪四位？ 李金顺、李银顺、刘翠霞的爱莲君。 哦，对，爱莲君嘛。 这个爱莲君您听过？ 听过他唱片吗？ 还能想得起来他唱的什么戏吗？ 哎呦，那一时可想不起来了。 他最拿手的戏，而且还逛过了唱片了，您知道是哪一出吗？ 哟，那可记不住了。 爱莲君的烧骨记。 对，哎，是烧骨记、啊、哦，不错，唱得好， 对不对？ 嗯， 您还记他那唱法吗？ 那 他那唱腔对您还有印象吗？ 这 啊，嘿嘿，我给您小两句怎么样？ 哎呦，那感情好啊。 这个烧骨记啊，这是他的打炮戏。 嗯，什么叫打炮戏呀、啊？ 就是说呀，爱莲君到哪个戏园子里去唱 啊， 头三天准得唱这烧骨记。 哦，是他的拿手好戏。 对，我给您唱两句 啊， 您听听啊，是不是那味儿？ 太好了，太好了。 不过有一样，谢谢。不过有一样，这个整出的戏我可唱不了。 哦， 没那么大力气。 是啊， 咱们就学几句啊。 好， 唱他那主要的片段， 哪儿精彩咱们唱哪儿。 哎，对，他主要的唱段呢，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我心中好意似钢刀痛。 哎呦，您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 他这段啊，太好听了。 那咱们就来这段了。 哦，来，您看，您来。 哎，今儿我这嗓子还真不错。 嗯， 这谢谢，这各位算赶上了。我长这么大，这嗓子又从来没这么痛快过。 哦， 今儿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了。 哦，今儿个嗓子特别痛快。 啊，痛快。 好， 您听着啊， 来。 您把这个眼睛闭上， 闭眼干什么呀？ 哎，您闭上眼这么一听啊， 啊， 哟，这不是爱莲君吗？ 哎呦， 没死啊，还活着呢。 哦，你瞧的就这么像。 咱们说来就来啊， 来吧。 哎，打哪儿来？ 哟，您刚才不是说打怀抱 着？哎，对，听着啊， 哎。 怀抱着。 哎， 等 会儿，不对。 啊，怎么了？ 您，我听您这个声音，好像是那个二进宫那个大花脸吗？ 什么？二进宫？ 您要那么唱，就是怀抱着幼主爷了。 怀抱着幼主爷，哎呦，对，这二进宫了，不是？哎，这二进宫了是怎么回事啊？ 那你问谁呀？ 啊？ 您不是说唱这个评戏《烧骨记》吗？ 是啊。 嗯。 哦，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那我不知道。 这你还不明白吗？ 我不明白。 肚子里的玩意儿多呀，想用这个那个出来了。 是啊， 没注意这个呀是挤出来的。 哎，别挤呀，您慢慢来呀。 啊，这不是内腔啊。 哎， 这是西皮二黄的国剧。 对，咱们唱的是评戏烧骨记。 哎，怀抱着的不是幼主爷了。 不是， 这是怀抱着娇儿。 对了， 对不对？ 嗯， 哎， 你唱不唱啊？ 唱唱唱唱唱。 怀抱着。 哎，别别别别别别啊！这不是河北梆子吗？ 在那个怀抱着， 灯里根隆地咚， 娇儿啊，根里根隆。 还唱？ 怎么了？ 怎么这个梅花大鼓也出来了？挤出来的？ 哎，这，嘿，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你问谁呀、啊？你 这怎么找不着调门了呢？这个 你瞧喂 啊！昨天我在澡堂子里唱的还挺好的呢。 这位和个堂子红黑， 不是这刚才在上厕所的时候还练了两遍 了。哦，上那儿练功夫去了。 这个，欢迎，哎 哎，怎么了？ 哎，我找着了。 你找着了，我吓趴下了。 哎，找着了，厅长。 哎， 这个找着调门这就行了。 您唱吧。 您厅长。 嗯。 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柳屏，我心中好意思。刚到啊痛， 哎，是这味儿。 娘怀儿， 嗯， 一个月呀，不知不觉，娘怀儿，两个月我就才。知道真情， 嗯， 娘怀儿， 几个龙 三个月呀，不知不觉，娘怀儿啊，四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五个月呀，不日暮呀，娘怀儿啊，六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七个月呀，不知不 哎，你我嘴我嘴干什么呢？ 都七个月了，那么大肚子还不知不觉呢。 他是个傻丫头。 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呢，又一起分享了四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